各位，上次讲到点样处置马海成咗北方军上层头痛嘅问题，复杂嘅派系势力互不相让。喺呢晚高层会议上，双方代表都各自陈述咗自己处置嘅理由。佢哋同样系北方军两位副总司令，同样系代表大堆人马嘅实力派人物，今日出现面对面，变得唔客气咁唱出反面嘅说话。呢阵时，会议厅里头一位资格老嘅大军官见到咁嘅状况，就慢慢企起身宣布：各位军首长，由于两种决定都相反，难决断。兄弟本人受总司令委托，而家系作出最后表决时刻，最好最后嘅办法只有用票数多与少作决定。本人主张而家采用举手嘅办法解决马海事件。请问在座全体军首长，边个主张将马海革职查办直接枪毙嘅？请举手。话音刚落，突然间哗一阵风响，好多人举手。咦，睇咁嘅形势，一堆大官人人都斩钉截铁决断，马海嘅人头必落地无疑啦。军事会议厅到神色紧张嘅大军官同一啲书记官就急急数清数目，又攞笔一一记住佢哋系边个之后，面对咁嘅情景，好多大人物先松咗啖气。接住大年纪资格老嘅大军官又再郑重宣布啦：请问各位军首长，而家请继续表决，主张从此不得再追究马海过去一切犯罪及抹掉所有过失，官留原职嘅，请举手。忽然有一次急速嘅三袖风响过后，人人紧张盯住认真记录住最后嘅决议，当家人就将两次举手人数合计，人们即时发出咁一声，咩事呢？睇真啲，原来系八票对八票。唉，咁样决断又变成咗等于未见得马海人头会落地噃。主持举手表决嘅大军官马上宣布啦：而家系八票坚决主张立即枪毙马海。第二次表决同样系八票，系极力主张马海无罪，官留原职，唔准动马校长一条毫毛。而家系两大派系表决打个平手。大军官讲到呢处就拉长把声再讲啦：各位军首长，如此票数等于所有票数都冇效，在座两大派代表嘅决定理由都系为咗国家，出于公心嘅决断，唔会让步，依然顾我。唉，大军官一声长叹就冇咗下文。会议听到明眼人都领会啦，双方为咗马海事件，边个都唔服边个，等于继续窝里斗啊。嗱，面对撑到行嘅重大决策协商失败咗，会议听到唔少人就咿咿牙牙痛咁声啊，因为而家系冇办法解决头痛难题嘅时刻啊。咁大厅里头成咗长时间无声代替有声，宁静得可怕，蚊虫飞过都会有响声，而听唔到有人讲话声。有人指出啦：咁不过系官场斗法例牌嘅咧，有乜奇怪啫？嗱，而家又见离会议厅两丈远到，有一座细啲嘅会议厅度坐咗一个上咗年纪、军服更加好睇嘅军人，佢系呢度最大嘅军头目总司令啊！佢一直未出个声，好似静以垂帘听政咁样嚟手下人唔远唔近。佢唔只能够睇见自己人喺度讲话，况且又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就话呢阵时， 知难而进的北方军总司令起立，漫步行出自己的办公重地，突然出现在众大军官面前而引来掌声响。这位头上有白发、面上见皱纹、身材高大的总司令笑笑说：多事的贵子，女外再生之，快刀斩不着乱麻，实属少见。唉，各位军首长，我来出个特别主意，看看可不可以解决眼前已经成鬱蚌相争的大事情。总司令第二次说话未讲出口，嘴上发出一阵阵似笑未笑的声响。我睇咁啦，先唔讲至于点样解决，我讲话嘅开场吧，要先讲一段远古之过往事情会更加清楚。远古时代，有一班声势大得惊人嘅造反队伍形成，经历无数光阴岁月之后，个个都经过同朝廷官兵搏死，结果幸运之下，因为人多势众，成了有名气的瓦岗寨。咁蛇无头不行的大问题嚟啦，要由边个做寨主呢？如果按历嚟平常公平公正的土办法去做，就要经过互相打斗、认真比武，睇下边个打得赢对方，打到所有对手之后，继续打到最后，先算有真本事做瓦岗寨的领头人。好在当时有人指出，这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办法，这样经过打斗的话，我们的造反大军等于是自相残杀的大军，只会起住帮助敌人直接消灭自己最重要的手足，最怕寨主未选出，成了自挖坟墓去埋葬所有自己人，是敌人做不到的事，我们自己帮敌人做。这样认真比武的搏命打斗之后，死伤很多人不在话下，就算还未死的手足被你打败了，从此人人结怨在心里面，深深埋藏着仇恨的种子，日后怎会甘心听从你的命令合作打天下呢？那不是种下祸根又是什么？这种计谋只是自困自己的蚕虫计谋而已，日后服众就更无从谈起了。最后就有人提出用抽签的办法，后来终于得到解决最头痛最可怕的事，这个就是历史上好有名成功的事例。远古前人使用了这样的好办法，立即有效顺利成功选出第一代皇帝的前人。瓦岗寨寨主虽然目不识一个丁字，不过使用如此的做法同赌钱一样简单，其实赌钱亦都妙极，所有视钱如命的人都心服口服地将钱奉送给对方。我们今日使用这个古老的办法去处置军方大事，是迫于无奈。我最相信借用这个方法处置解决马海事件的话，一定成功，日后没人会产生怨言怒言。其中好处又等于广明本人绝无偏帮边一方的心理存在。各位军首长，这个设想好粗，下一步要靠你们想通想透，是不是可行快点作出决断，如果可行的话，请要听日新时实施，我们就用抽签投票，会立即见分晓。总司令的说话都未讲完，忽然有六个大军首长一齐举起双手高叫：好好好，我们赞成抽签办法，作速签速决，处置双方解决不到的大事。 接着又听见有好多人异口同声高兴地拍手讲， 哎呀，好嘢啊，好嘢啊，我哋总司令你真係高明啊，用咁样嘅特殊办法处置冇法子解决嘅大事。唉，呢个办法確实係最冇偏心可言，简直係最公平又最公正。如果有咩天灾人祸，就等于各安天命啦， 应该係咁样啊。 嘿嘿，是一言兴邦啊， 好嘢，好嘢。 第日新时将到，一番热烈场面出现，决定一国命运和很多人命运的会议厅里头，这里见不到有赌具摆设，而实质这个北方军总司令部内已经变成最大的速战速决、一下即见高低的特大赌博场所。这个场所虽然不赌金银珠宝财物，是要赌博比钱财更加宝贵的政治和人命见高低。在总司令主持下，全体副总司令和政府总参谋长高级军官等人分作两边，左八个人右八个人坐住，这样摆设成了个八字排列。那位足智多谋的总司令单独坐镇在中央，位置呢向前啲，成咗中堂首席位置。总司令高大身材坐在巨大黄色软牛皮宝座度，成咗半笑咁样。手下近身副官七手八脚早就将香烟洋火、明茶、抹手布等物摆设喺总司令左右两边。新时一到，总司令轻轻挥下手，一位身着整齐上等勇军服的大人物起立，他是班大军官选出的总代表。皮靴鞋声响，代表众官的人向前后及左右敬礼之后，是首长的代表又是北方军总参谋长的他开口讲话。各位军首长，现在我宣布为处置马海兰决断的一案，今日特设最高法庭，亦即是说我们北方国内军中人物必须死一个人，从此我们军内会平息激烈的纠纷。陆克松是北方军偏外的先遣军总司令，名气甚大，他在我们的栽培下名声在外更大，无人不晓。另一位是马海，现任北国博大军校校长，两个人同时存在，使到我们全军上下不和睦，成永不休止争论，无法平息。本官今日受总司令委托及全体军首长委托，用赌钱方式确定两个人之中必须死一个。请问各位军首长，本官的说话清楚未？如有异议的请举手，如有异议的请举手。连问了两次，讲完了，总参谋长就定眼睇前后左右上下，唔止冇人出声，接着不约而同，忽然一片又急又速又短又响嘅掌声。神色紧张嘅总参谋长就宣布啦： 好， 好，我嘅话通过咗啦。啱啱讲完，有人双手托咗一个牛骨圆盘，总参谋长就接过嚟，打开盖对众官讲啦。各位军首长，这里共十六块骨牌，每块骨牌上面都刻着一个字，是一至十六。各位军首长的木椅度都有标记，同样是一至十六的字样。现在我请总司令随手摸出盒内一只骨牌来做决定，由边个做抛银上天再落地，立即就可以决定到底是陆克松的人头落地，抑或马海的人头落地了。会议厅到的众大军官又来了一阵急速快掌声，加口叫： 好，好，好！ 做事快速有条理的总参谋长立即接过副官他们的骨盒，打开面盖，亲自送到众大军官一至十六号坐住的厚木交椅面前，请他们一一检验清楚。最后得到十六个人都认可是准确无误，每只骨牌有一个字。接着又双手捧住送到特别座位第十七个人面前，这位最大人物为了表示特别公正， 匿埋双眼嘅总司令成咗开口笑样，用自己随时都可以使任何人升大官发大财嘅手快速攞出一块骨牌，递交俾面前嘅总参谋长。总参谋长万分谨慎，急急接住，再摆放喺骨盘度放稳。在场嘅人最明白啦，而家超过千金一刻嘅时光，所以个个瞪大两只眼盯住，想急急知道呢只骨牌上边写嘅系乜嘢字。不过边个都未知。而家动作快速嘅总参谋长立即将骨牌向住全部大官谨慎清楚咁示众，大家一睇，会议厅内又突然传出一阵震耳欲聋大掌声加嘴叫：啊， 九号系九号啊！ 一句话，坐九号交椅嘅大军官闻声而动，突然一跳起，变成特别高兴紧张样，举出双手两脚原地踏步唔停嘅九号大官。佢对住四个方向拱手表示敬礼之后，唔想再坐低啦，变成满面笑容不直咁企住，要准备亲手操作充当最大嘅赌最大嘅博。今日在场嘅人个个都知啊，咁嘅赌博其意义啊，远唔止系两个人头系边个落地嘅赌博，实际系两大阵营派系嘅一次意外公开决斗机会来临。一心指望要赢到对方，喺鼻哥度闻到火药味道嘅决战，往往更加厉害啊，远超过举足轻重。咦？今日北方国军方最大官场上，点解会演出如此激烈紧张嘅缘由太复杂，一言难尽啦。呢时再向前睇，又见当今最大嘅当家人总司令佢镇静咁坐住，神态自然，面对众人嘅紧张神情。总司令心谂：你哋各派系为咗自己利益，正面同敌人死过系明斗，自己官场内部嘅暗争更非比寻常啊！以前有人讲过，识人嘅大官场度唔系一啖食一个人咁嘅数目，到底一啖食几多个人，历嚟都难计算。古往今来都系咁样。呢、這个世界如果冇内斗外斗嘅话，仲会有我呢个总司令嘅位置咩？冇实权嘅总司令就等于一条废柴，烧都烧唔着，系冇用之物。坐住不动声色嘅总司令，想住远近古今，而家呢度最重要嘅系唔俾内斗。忽然又听见有人高兴咁大叫啦： 咩啊咩啊！九号呢块骨牌系总司令合埋眼之后，再用发财大手执出嚟嘅。总之如有天灾人祸，系国安天命，系嘛？哎呀，喂，九号把手，你要帮我哋争气啊！快啲快啲，快啲准备咗手，杀咗马海。 忽然又听见有人叫啦： 九号炮手啊，你快啲啦，快啲杀咗六黑虫，以解大家心头之恨啦、啊！ 九号炮手是一位副总司令，他笑笑口咁讲： 公平公正是天灾是人祸，国安天命。 话音刚落，总参谋长手上攞咗一件铜器皿，又宣布啦： 各位军首长，请睇呢一块是最大嘅铜鼓前，两边面度平滑嘅地方都雕刻有两个人嘅名，第一面是撒马海，另一面是杀六黑虫，敬请各位先验明呢块大好古铜钱。 嗱，正是问天地发生何事，死人乃兵家常事。斩头鬼回头笑讲：马校长，后会有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